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欢迎乘坐是恶月单刀赴会， 请勿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饭桶这个称号对于一个人来说可不是什么雅号，谁谁谁被第一论，他饭桶，这绝不是夸赞。北宋时候有一个大才子叫张齐贤呢，张齐贤是酒量食量大的惊人，他请客吃饭的时候，手下厨子拿一大桶就在这比量着，他喝多少酒吃多少饭，这厨子就把等量的酒跟饭倒进桶中，结果他饭没吃完那桶都满了。这么一说，这张齐贤张先生人家那真是金饭桶，金饭桶，那桶啊镶着金边呢，那也是饭桶啊。您别看张齐贤这食量大的惊人，好像这饭桶这名字不老雅观的，但是他为官从政可不是饭桶。这位张大人精明干练，敢作敢为，在地方上纠正了很多冤狱，提议取消了许多的苛捐杂税，多年的弊政，有时候他的手下抓到了好多强盗，带上堂来，他这么一问，一声令下放了。为什么？你们抓错了，都抓错了吗？都抓错了，再出事怎么办？再出事啊，本官引咎辞职啊。哎，您看他放了那么些强盗啊，居然把地面治理得十分太平，不能说这个人是一脑袋浆子呀，人家是真有本领。后来得到了提升，在朝廷上张齐贤处事得当，知人善任，议论慷慨，提出了许多高明的建议。宋太宗伐辽不是失败了吗？连那位名将杨业都战死了，边防十分吃紧呢、啊、这时候的张齐贤已经在宋朝廷上当了高官了，他主动请求守边，没人敢到边疆去，我来。宋太宗大喜呀、啊、派他到代州当知州。代州靠北面，作为文官的头领，他跟武将的首领潘美两个人是文武协作，共守北边呢、啊、张齐贤果然称职。有一次辽国的兵马攻到代州城下，武将们都有些畏惧，缩在堡垒中坚持固守，不敢出营。张齐贤急了，辽人有这么可怕吗？啊，他敢辽咱们，咱不敢打他吗？张齐贤亲自点兵，慷慨誓师，率军出战，是一当百，打得辽兵狼狈而逃啊。辽兵还纳闷呢，这宋朝哪来这么一大将军呢？啊，自打杨业死了之后，咱没什么可怕的了。一打听，不是将军，是一号称饭桶的文人。哟，辽军上下无不惊讶呀，合着宋国的一个能吃的文人都把我们打这样，那咱这兵怎么练的？这是啊，大伙儿算记住这名字叫张齐贤了。没多久，张齐贤约潘美带着太原的大军前来会战，但是这个通信的信使中途被人家辽邦给抓获了。张齐贤正在担心呢，担心什么呀？ 潘美的军队会不会久无动静，是半路遭了伏击呀？可这会儿潘美却派人送来信，说已经在东路宋军吃了败仗啊，太原大军中途退回。这时候辽国人马铺天盖地向代州袭来，等于没有援军了。张齐贤想了想，看看手下，辽兵知道潘美大军要来，但不知道退军的消息。我有办法了。半夜时分，张齐贤派200多名兵丁出城，每人手持一面旗呀，背后背着一捆柴火，在城西南30里处散开，是点起了篝火。辽兵遥见火光闪烁，旗帜飘扬，以为潘美的大军已经赶到，便急忙退军。张齐贤在中途设有2000伏兵，是趁乱攻击，大胜而归呀。打这之后，他又守卫了西部的边陲，为防备西夏提过许多高明的建议。范统能有这种作为吗？到了宋真宗的时候，张齐贤再度为相，又一次入阁拜相了。不久，两家皇亲国戚因分家产闹了一个不可开交。都是皇亲，你怎么问这案子呀？各级衙门改判了10几次，两头是都不服啊，一直告到皇帝面前。皇帝就把张齐贤找来了，张爱卿，你能问吗？张齐贤一听，陛下您给我权力，我就能问呢。看这意思是下面都解决不了，要不我亲自问问，陛下信得过就行。好啊，张齐贤高坐堂上，吩咐把两家皇亲都招到相府正堂。你们都以为自己得的财产太少，对方得的太多，对不对啊？是，两边一起答应，就是他们沾光，我们吃亏了。好啊，你也这么认为吗？我也这么想的。这样吧，你们双方把这个想法都写在纸上，白纸黑字亲自画押，保证不反悔。这有什么反悔的呀？笔墨准备，俩皇亲都写上了，都指责对方拿得多，自己拿得少，全写好了。张齐贤收上来看了看，这个存档备用，放档案里了。你们两家从今天起3日内互相搬家，不完了吗？这俩人一听，哦，合着我奔他们家，他们家财产不是多吗？啊，对对对对，只得如此啊。甲方搬到乙方家，乙方搬进甲方来呀、啊，财产是谁也不许带，光换人就行，吵吧。结果俩人再也吵不起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命人一调查，两人再没矛盾了，这案子结了。宋真宗纳闷啊，难道说朝中那么些官员都没问明白，他怎么3-5天就办妥了？怎么问的呀？张齐贤如此这般这么一说，两家换换宅子不就完了吗？把宋真宗逗得放声大笑啊！这事儿只有张爱卿办得出来呀、啊！看事看得如此透彻，行为如此简单，这岂是一般文人寻章摘句所能学来的呀？这就是宋真宗对这位饭桶宰相张齐贤最高的评价。宋代出了很多名相，张齐贤有饭桶的雅号，其实这人是能耐人，一点也不饭桶。除此之外，你像那赵普也是一代名相。还有两位咱们不得不提，一个叫吕蒙正，一个叫寇准。先说这吕蒙正，有人评价说当年赵普为相的时候，赵普这个人狭隘忌客，而吕蒙正呢号称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啊。吕蒙正很有度量，他出身贫寒，本来吕氏也曾经是官宦人家，可是吕蒙正的父亲呢荒唐好色，家里边娶了好些姨太太， 使得吕蒙正家里边比较混乱。正是夫人姓刘，刘氏很不满，他们丈夫娶这么多姨太太干嘛呀？他这么一表现出怨恨，被吕蒙正的父亲给休回娘家了。走吧你，吕蒙正恰恰是刘氏的亲生儿子，母亲被赶走了，儿子也不要了，所以被一道扫地出门。这娘俩得多苦啊，母子借住寺院，生活万分困苦。吕蒙正记着被他爹赶出来的时候，他娘抱着他，他在娘怀里哭，一边喊着爹，他爹沉着个脸咣当把门就关上了。打这儿起再想吃饱饭就费劲了。童年少年时期，吕蒙正的记忆都是苦涩的。在洛阳求学的时候，有一次正赶上六月三伏骄阳圣火，吕蒙正干渴赶路啊，越走越渴，头顶着太阳，他真想喝点水，哪有啊，一回头啊，路边正好有个瓜摊，这西瓜长得太好看了，这一渴了，你看这脆皮儿，瞅那红瓤，这真想上去吃一块，可是一摸身上一文不名啊，一分钱都没有。这会儿就见卖西瓜的小贩挑出一片瓜来，这瓜放时间长有点蔫了，打算不要了，啪往地上一扔。吕蒙正如获至宝，连忙到跟前捡起来吃了，这是多么让人难为情的呀。吕蒙正此举让他记忆很深，当时自己就像一个小要饭花子一样，人家扔什么自己捡起来吃，他难以忘怀。但是恰恰是这种艰难困苦，这种贫穷，使他更为发愤图强，终于在太宗初年高中状元，而且很快进入了朝廷的最高层。发迹之后，谁也没想到吕蒙正把他的生父当年好色那吕老太爷也接到相府中好好养着。母亲当然是跟他沾了光了，因为父母不可能再和好，所以是异世而居，各住各的。这老两口子是终生不再说话，很难见上一面，分院分房住，有大事儿呢反正也能远远的看见，谁也不上前招呼。他父亲不是有很多小妾吗，一个也不许带来，就在这儿待着。对外吕蒙正叫尽孝，生身父母他都养老。实际上吕蒙正的这种宽容也是对他的父亲最好的报复。您想这院里边里里外外除了手下人给你端点水端点饭，没人搭理你，这是多大的痛苦啊。只有老头自个儿明白，看似吕蒙正宽容，实际这是对当年把他们母子赶出门外的父亲最好的报复。吕蒙正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参政知事，这相当于朝廷的副宰相啊，许多大臣都不服啊，会什么呀，身居高官。记得刚刚上任第一次上朝，在众臣列队等候的时候，有人在帘后指手画脚，诚心让他听见，哼，这小子居然也当上了参政知事了，这话语就透着蔑视。吕蒙正身边的属官听了是大怒，他的副手不干了，什么人胆敢如此无礼，有胆量报上名来，何必隔着帘子竖三道四啊。说着话他的副手正要掀帘往里冲，哎，吕蒙正一把他副手给拉住了，何必动怒啊。下朝之后他的属官还后悔呢，怎么您刚才不拉我多好，我把那个屋里的家伙逮出来咱们看看。吕蒙正悠然一笑，要知道他的姓名以后很难忘记，还不如不知道的为好，不去追究这种闲话对我也没有丝毫的损伤啊。这事儿一传出来，很多同僚都非常佩服啊。吕蒙正的威信 一下就树立起来了。吕蒙正当上宰相之后不久，就以贪赃罪罢免了知州叫张申。有人告发说，这张申家里边很富有，他不可能贪赃啊，一定是当今宰相吕蒙正在他最贫苦的时候找张申要钱，张申不给他，所以现在借机报复。当时皇上是那宋太宗啊，太宗一想有道理，吕蒙正小小不是被他爹赶出来要过饭吗，那就把这张申放了吧。不光放了张申，还官复原职了呢。按说这是丞相定下来的事情，皇帝要是重新裁夺，怎么也得跟丞相打招呼啊。但是宋太宗没说，吕蒙正也没问，这事他能不知道吗？他只不置一词，不加辩解。没有多久，监察府的官员、御史台的长官又一次查出来，说这位知州张申的确贪污，这回是证据确凿呀。这案宗报上来，太宗只能批了，终究要把张申罢免。罢免了张申之后，太宗十分后悔呀，当年人吕蒙正做的是对的，赶忙把吕蒙正请回来。这个好吧，这皇帝有点不好意思了，吕爱卿，张申果然有罪呀。吕蒙正微微一笑，笑而不答，既不为自己辩解，也不追究当时说自己坏话的人是谁。陛下圣断，就这么一句，您做得对，让这位宋太宗是既难堪又感觉挺高兴。难堪的是自己的莽撞，高兴的是吕蒙正为相的这种宽容。吕蒙正的工作作风是深得人心呐、啊，在那个封建社会世服跌宕的官海沉浮中，能做到这样有度量，保持这样一种心态，谈何容易？就连一向嫉贤妒能的赵普，都不好说吕蒙正的坏话。赵普为人比较刁钻，比较尖刻，但是挑吕蒙正的毛病费劲了。吕蒙正为相是果敢有为呀、啊，太宗朝实现清明政治，应该说宋太宗的清明是跟吕蒙正起着重要关系的。吕蒙正显贵之后，拍马巴结的人那是层出不穷啊。有一位朝官家里边藏着一面古镜，据说是神镜，是神镜，是神镜啊，大伙也传的是以讹传讹，是神乎其神。据说一照完这镜子，从镜子里边能看见200来里远地方，说转过身来俩眼都快变千里眼了，你这能不是神经吗？啊，有人说把这个献给丞相多好啊。他就找人，找谁呀、啊、找吕蒙正的弟弟说情，我想把我们家这面神镜送给吕相，然后我们结识结识啊，你包我身上吧。吕蒙正的弟弟是大包大揽，有一天找哥哥来了，两兄弟谈得正高兴，这弟弟就提这事儿，某某某家有这么一个神镜，能照200多里呢，哥哥您来这镜子多好啊。嗯，吕蒙正一听心里边不高兴，但是脸上还是一片微笑，贤弟，愚兄的脸我看比那成鱼的碟子长短差不离呀、啊，哪用得着照200里的镜子呀？他弟弟一听，这兄长，这不是说您脸长啊，不要多说了，用不着啊。弟弟也不敢再说话。按照惯例，丞相的儿子可以沾光做官，而且做的官位还比较高。吕蒙正儿子也成年了，有人就说，给您的儿子派个什么官呢？我当初做状元的时候也是从九品小官做起，一步一步到了相府之位，何况天下还有这么多才子，连进士都中不了，我的小儿何德何能应居高位呀？所以他没让自己的儿子做高官， 从此规定宰相的儿子也得打九品官做起。富贵之后，吕蒙正在洛阳买下了一块瓜地，又在当年拾瓜的地方造了一个亭子，以示不忘落魄之时啊。多少年前，六月三伏天里，一个少年从地上捡起一片西瓜，那是瓜摊主人扔了不要的，他如饥似渴地把这瓜吃了，何等的凄凉！今日富贵，不能忘记往日的辛酸呐、啊。这就是吕蒙正。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相府的生活终究是日渐奢侈。吕蒙正口味挺怪，尤其喜欢喝这鸡舌汤，您听清楚了，是那鸡的舌头，每天要喝一碗，一碗里就一片鸡舌呀，那多寒酸呐，好些呢。每天早上喝一碗，一碗里有若干只鸡舌，吕蒙正习惯了。有天傍晚，他到相府花园去散散步，他远远发现远处墙角那儿有个小山，这哪来的山呢？随便问旁边手下人，前些时还未见此山，这谁堆的呀？啊，回相爷，身边的老仆人连忙回话，每日给相公您杀鸡，鸡毛就堆在这儿，就成了小山了。啊，吕蒙正一愣啊，我吃了多少鸡，居然鸡毛都堆成山了。老仆人摇摇头，相爷，您知道一只鸡不过就一只舌头，相公一碗汤要多少鸡舌，你又喝了多少鸡舌汤，您自个儿算算吧。吕蒙正无话呀，默默低头走回家，打这儿起把鸡舌汤给戒了。吕蒙正知错而能改，这也是不容易的。那个封建岁月的王公贵族，总是要喝百姓的血，吃黎民的肉，而吕蒙正仅仅是一个人不喝鸡舌汤也无济于事，但是身为宰相能够因此而惭愧，也实实在在算是难得可贵呀。吕蒙正尽心尽力，太宗有什么事也愿意向他商量请教。宋太宗有九个儿子，为了使北宋王朝后继有人，宋太宗是费尽心血呀、啊，找什么样的老师呢？什么样的人能配为皇子之师？就跟这吕蒙正商量，最后精挑细选，找了几位，再一次听取吕蒙正的意见，遴选出品行正直的50岁以上的老臣，要求这样的大臣精通儒经，文笔优美，正式成为太子师啊。九个儿子呢，得多找几个呀。这些皇子已经到了求学的年龄，吕蒙正尽自己所知，忠心无二向宋太宗推荐。按说跟皇子接近，那不是好事吗？那是一般的猜测，在王宫里当差可不是容易的，他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宫廷斗争的连累。二一个，这些位少爷哪位是好惹的？您听那名字，那叫皇子，要是被立为储君，那就是太子。这要是得罪了，教皇子的这些老师是左右为难呐、啊。所以一般人不乐意干这活，混混饭吧，万一皇帝翻脸，你不好好教，那更是死罪呀、啊。最后大伙推举姚坦姚老先生作为皇子师，朕虽然疼爱这几个孩子，但是还望姚爱卿严加管教啊。没想到这姚坦呢当真了。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打开历史行囊。 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梅花大鼓脱胎于清末流传在北京北城一带的清口大鼓，在道光年间，八旗子弟玉瑞常常在八角鼓票房中演唱，由于他雅号梅花馆主，也使得梅花大鼓因此而得名。在众多的北方曲种中，梅花大鼓以清新雅致、富于音乐性而独具魅力。在梅花大鼓的发展过程中，主要形成了以北京的金万昌为代表的金派，和以天津的卢成科为代表的卢派，也称为花派。北京曲艺团国家一级演员王玉兰是金派传人。 曲艺它是一种说唱的艺术，都是半说半唱，特别突出的像单弦儿，真是半说半唱，一边再说一边唱。京韵大鼓呢也半说半唱的很多，比如说京韵大鼓闹江州，我表得是，是带着音乐的，就是带着音符的在说。梅花就不一样了，它纯属是在唱。 梅花大鼓的传统曲目中有不少取材于《红楼梦》，讲的都是才子佳人的故事。但是随着时代发展，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们对梅花大鼓的板式节奏、表演风格以及曲目都做了很多改革和创新，让梅花大鼓这棵古树不断开出新的花朵。2016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表现红军女战士在长征途中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老乡的山庄祭子应运而生，由杨于杰作词，韩宝丽作曲，杨飞演唱。北京曲艺团国家一级演员杨飞是梅花大鼓花派传人，近些年来他致力于梅花大鼓的传播和传承。2015年他组织京津两地青年古曲演员，在北京创立了以演出北方古曲为主的青春古曲社。 一个是自己演唱，第二个呢是教学，让更多的青年人，让更多的爱好者能够有一点儿学习的机会哈，哪怕是入门先进来，进来以后呢才能够听，一旦听懂了，知道这里边一板三眼哈，知道这个唱的是什么，知道风格流派，知道韵味是什么，知道这段子讲的是什么，他就会走进，就会喜爱。尤其是我干了这个青春古曲社，开辟了这个天地以后呢，真正到各个社区里把曲艺唱给他们听，我觉得这是最直接、最深入民心的。他们喜欢了，会告诉他们的孩子，这样的这个文化就这样生生不息地延续下来了。 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欢迎您，知识 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 老臣姚坦担当太宗第五个儿子义王赵元杰的老师。这义王赵元杰聪明好学，喜欢读书作词，可是呢，到底是世家子弟啊，在义王府大造亭台楼阁，招来了一班纨绔子弟，变着花样玩啊。姚坦哪里看得惯这种公子哥派头啊，当面就劝，直谏是不听啊。有一次再次到皇帝跟前，姚坦告状来了，说你这五儿子怎么怎么的不好好学习。这消息这信儿就传到了义王耳中，让这小王爷对姚坦是恨之入骨，就连这太宗皇帝赵光义也有点烦了。所以皇帝训了训这姚坦，这个元杰朕知道他知书好学，要说算得上是贤王了，不过毕竟年少无知啊，他还年轻嘛，需要管教，但也需要言辞婉转一些，何况也没什么大错，你这样过分的说义王的坏话，恐怕也达不到教诲的目的吧。再看这姚坦姚先生生性固执木讷，当初陛下命老臣为皇子之师时，不是让我严加管教吗？老臣是尽心竭力呀、啊、好，他这一点不知趣还在这抬杠呢，太宗也不好说什么。好吧，那你就好好的尽心竭力吧。咱们单说这一天，义王王府又找人正在这造假山呢，就这一座王府花园假山耗钱数百万呢。年轻的义王有心思显摆吗？在府中大摆宴席，招来一群公子哥，一边喝酒一边玩啊，举座欢笑之时，只有这皇子师姚坦低头喝闷酒。义王有点生气，怎么呢？平时你给我讲点什么书本的时候，你看你眉飞色舞，趾高气扬，这会儿我们都高兴，你干嘛呀？命人把姚坦叫过来。姚先生怎么低着头喝酒啊？老夫今日有些困顿，能不能告退啊？那哪行啊，我们都这么高兴，您怎么能走？您坐那喝得扬起脸来。姚坦多倔呀，接着低头喝呀，把这小王爷气急了，吩咐手下人把他那帽子先摘下来，低了他那发髻，强迫他抬头看。姚坦没办法，只能把这脸扬起来，那瞪得慌啊，看见了没有，姚先生，我的假山怎么样？姚坦一阵冷笑啊，哪有这么假山呢？老臣分明看见的是一座血山呢。啊，义王一听，我这哪有血呀、啊？血山？义王眉毛这么一挑，什么叫血山呢？姚坦直言高喊，我是农家出身，在乡下时常见州官县衙催租催税，官兵抓住农家父子兄弟就送到县衙门去鞭打，打得满身是一片血红啊！这假山都是用百姓交来的租税造的，不是这血山又是什么呀？这义王被问了一个瞠目结舌，感觉很没面子，一摆袖子不喝了。这宴会不欢而散，这事儿 就传到了宋太宗耳中了。哎，这一回宋太宗听完倒没有生气，颇为赞赏，悄悄的命人把自己宫内的假山也给毁掉了，当老子的得给儿子做个表率吗？姚坦是皇帝派来的，翼王奈何不得他，那么翼王左右的这些走狗呢，一个劲儿给这翼王出主意。什么主意啊？你就装病不上朝，皇帝最疼您，您老这么病着，这不就管用了吗？对，这宝贝翼王也不上朝了，把他爹急坏了。宋太宗没事儿，就派人去看一看。一个多月过去，还不上朝。一问呢，病情仍不好转，太宗十分担忧。这一天，招来翼王的奶妈仔细询问呢。翼王的奶妈是一边哭一边说呀，说小殿下本来很健康，就因为这姚坦太苛刻了，小殿下又是起早了起晚了，心里不快活，是又害怕又烦恼，是忧惧成疾呀。这一句话奶妈一边哭一边讲，太宗可信了，勃然大怒啊，我选正直的士人作为我儿子的近臣，是为了教我儿子学好啊，他不听劝谏，哦，反倒装病骗我，想让我去掉姚坦，以后自己好胡作非为啊。你别看你一把鼻涕一把泪，这分明是他让你来骗朕呐。翼王年轻不懂事，想不出这样的花招，这都是你们给帮忙教的。说完命人把那老妈子带去，拉到后花园打石板，然后太宗命人把姚坦找来。这奶妈多冤呢，自以为这番表演能让这皇帝相信，没想到大概是太假了，这戏做过了，倒露了馅儿。太宗找来姚坦，语气温和呀，姚老爱卿在王府做事往往遭到众小人的嫉妒，实在不容易啊，以后你还要好好尽心竭力地教导小王子，不要怕那些小人坏话，朕决然不听。姚坦涕泪横流，从此更加忠于职守。由最初做太子师时宋太宗对他的偏见，到此刻对他的全力支撑，他来做这个严师是做对了。后来宋太宗死了，谁继位呀？多亏不是这翼王，是翼王的哥哥当了皇帝。没多久翼王得了暴病而死，召见王府旧官的时候，姚坦仍然是直言不已呀。新皇帝呢也是公子哥，老早就听说武帝这老师姚坦这老头特别可恶，武伤其类，他能欣赏姚坦吗？把姚坦就辞退了。姚坦走后，皇帝还愤愤呐，这老头当初不正面劝导翼王，有点小过错他大肆张扬，只不过炫耀正直沽名钓誉罢了，所以这姚坦能提拔吗？不光没被提拔，反而被赶出京城到地方上做官了。实际姚坦自己还挺庆幸呢，心想这多亏是翼王没当皇帝呀，翼王要是当了皇帝，我还不定死得多惨呢。姚坦离开了朝廷，朝廷中的大事还有一帮贤臣替他分忧解难呢。现在朝中谁说了算呢？是那位老臣吕端。吕氏是世代官宦人家，靠着父辈的恩荫，吕端在宋朝还没正式建立之前就当了官了。太祖的时候他不过做做地方官，升迁很慢。太宗初年他先后给皇上的弟弟皇上的儿子当过王府的从官，做过老师，做过下属，但运气不好，这两个王爷都卷入宫廷斗争，吕端还受到过牵连，几次被降级。有一年考核官员， 皇帝亲自询问被降级的人都有谁呀？拜见的时候，这些官员哭哭啼啼，说自己如何如何贫困，只有吕端十分平静。我两次辅佐王爷，事情都没有办好，陛下并没有严厉的惩罚我，还让我当官，我已经觉得幸运了，做个小官也就知足满意了。当时宋太宗一听，好，朕知道你了。不久，吕端官复原职，过了一个月就当上了参政之师，副宰相啊。这就是吕端。与寇准比起来，寇准当参政之事时只有30多岁，不免年轻气盛，而吕端当到副相的职位，这会儿已经60多岁了，却常常谦让，主动请求排在寇准之下，皇帝却偏偏任吕端为宰相。当时在朝廷议事，大臣们都议论风发，显得才智横溢呀，只有吕端很少跟人争论，许多事往往让寇准这些人去出风头。有一天，有人议论说吕端为人太糊涂，这话被太宗赵光义知道了。赵光义摇摇头，吕端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啊。后人有诗不说吕端大事不糊涂吗？就打这句来的。有时候吕端也十分刚强果断。有一天，边防报信说抓到了西夏王的母亲。北面，北宋王朝有辽国敌对，西北面有西夏国，现在把西夏王的娘抓着了，这不好事吗？太宗想杀了这女人，用以向着西夏国示威啊，召寇准众人来商量。事情定下来，寇准匆匆就要去办，从宰相门前经过，吕端估计有大事啊，寇大人，连忙把寇准叫住了。皇上刚才叫你不要告诉我吗？寇准一听，没有啊。如此说来，如果是边防小事，我可以不过问，若是军国大事，我既然做了宰相，就不应该不知道啊，你得告诉我呀。寇准一五一十讲出来，吕端一听，哎呀，这样做不妥呀，你等一下，我进去再跟陛下说说。寇准就在这等着，吕端急忙进宫，一见皇帝顾不得失礼，就问陛下，今日杀了夏国主母，明日就能抓到夏国主吗？宋太宗一听没吭声，没准抓得着，明日明年也够呛啊。陛下喜欢读史啊，还记得当年楚霸王项羽抓着刘邦的父亲这件事儿吗？项羽扬言要把刘太公放在锅里边煮熟，刘邦说只求煮好后分我一碗汤，分我一碗肉羹啊。结果怎样，陛下不曾忘怀吧？做大事的人不顾亲人，何况那种叛逆之人呢？像刘邦这样，他根本就不在乎他父亲的死活，您难道就相信夏国的国王在乎他的国母的安危吗？杀了夏国之母，不但结怨更深，反而夏国叛逆之心也更坚定了。太宗一听，那么吕爱卿，朕当如何是好呢？以老臣愚见，不如把他好好供养在延州，这样也许倒能招得来夏国国王，即使不肯投降，也能使他长挂于心，这老太婆的生死不还在咱们手中吗？夏国不叛反动乱，边疆安定啊。哎呀，宋太宗听到这儿，用手捶打胸口，妙哉妙哉，要不是吕爱卿，朕几乎要误了大事了。吕端总是在关键时刻给宋太宗提醒，眼看着宋太宗病逝深沉了，后宫又不安静了，吕端每天陪着太子 到皇帝病床前去请安。李皇后觉得太子很精明，难以控制，就勾结了一些大臣跟内侍，想另立长子元佐为帝。可都知道宋太宗这个大儿子赵元佐呀，有点精神不正常，有病。太宗一驾崩，有内侍就来请吕端进宫。吕端一看这是皇帝的亲信，知道宫中有变，他突然就把这内侍锁在房内，又叫人看着他，不许他回去报信，然后自己这才进宫。吕端进的宫中，皇后等着呢。吕相爷，皇帝已经驾崩，长子即位才是正理，没有废长而立幼之说呀，吕相以为如何？皇后这是逼着吕端表个态呀。吕端不卑不亢，皇后，先帝立太子就是为了今天，那么长子并未被立为太子，如今先帝尸骨未寒，怎好违背一命另起异议呢？然后吕端不由分说带着人来的，赶快把太子接来呀！不一会儿人们把太子给接来，就在宋太宗灵柩前举行即位典礼。新皇帝坐在房中，门前垂着竹帘，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影子，诸臣知道这是太子，都跪下了。吕端没跪，怎么新君即位干嘛要垂帘呢？请求把帘子卷起来，然后又往上紧走几步。怎么老眼昏花怕看不清啊，走跟前一看，的确是法定太子，这才反身下台阶，率群臣跪倒，高呼万岁呀、啊！这就是北宋第三个皇帝，庙号真宗。吕端通过多少次大事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合格的为相之才，证明了宋太宗用人是准确的。自打伐辽失败之后，北宋军队对辽国一直采取守势啊。辽邦呢，不时在边境挑起战争。宋真宗的时候，辽圣宗英武善战，是治国有方，辽国是日渐强盛，更加入侵中原，规模是越来越大了。公元999年这一年秋天，辽国兵马大举进攻，渡河是直入内地呀。真宗离开了京城，率队亲征，辽军大肆劫掠之后又一次撤退。第二年十月，辽国兵马再度南侵，被宋军阻击是无功而返。但是辽人并未死心呐、啊，他们攻势凌冽，宋朝君臣十分忧虑。这时候有人向真宗推荐，说寇准是人才，他可以抵御辽兵。真宗一听他是个文官呐、啊，听说他过于刚强，喜欢耍脾气。推荐的大臣一听，陛下，他虽然个性有些刚强，但寇准忘身而殉国，正直而不恶，所以小人不喜欢他。如今辽兵嚣张，边患不止，像这样能断大事的人正用得着啊。宋真宗终于同意任命寇准为相，把这次抵御辽兵的大事就交给了寇准。寇准自打上台以来，命令拨款加强北部边防，严防辽军南下。公元1004年，也就是景德元年，这年九月，辽圣宗率大军又一次南侵了。这一次辽兵号称20万，直趋黄河边上的澶州，威胁东京。宋朝廷上上下下又乱了套了，副相王钦若极力主张放弃东京，迁都金陵，奔南京，要么就奔成都。连宋真宗都动了心了，寇爱卿应该如何是好？咱们是不是撤离汴京啊？ 寇准这气呀，陛下，这是哪个人出的馊主意呀？宋真宗一听，先别管谁出的主意，你先说这主意行不行啊？让臣说真话，我看陛下应下圣旨，将说这些话的人的脑袋斩了，祭旗，然后我寇准愿领兵北伐。说的寇准眼泪都下来了。真宗低头不语，再看那些副丞相王钦若之流，脸都白了。寇准缓了缓语气，如今我大宋上下一心，军威强盛，陛下若亲征，敌军必仓皇而逃，即使一时不走，他们孤军深入，我军以骑兵袭扰其后，待其师乏力疲惫，必可获胜。何况陛下是御驾亲征啊，如此一来，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焉有不胜之理？反之，陛下若抛弃都城，必然人心崩溃，天下还能保得住吗？宋真宗终于被寇准说服了，待朕回宫再想想。陛下不能回宫，进去就不会出来了，就应该在这儿当着文武的面做了决定啊，不让宋真宗走。最后宋真宗只能当着文武表态，朕御驾亲征。怎么他心里边真没根呐？宋真宗是真怕死，您想这公子哥出身呢，下令备驾亲征。皇帝同意了，同时又暗自派人打算跟辽邦议和，而辽军呢孤军深入，在内地屡战屡败，也有意和谈，提出来割地赔款，要么他们就不走。寇准一听，什么打败了吗还让我们大宋割地赔款？当然不能接受了。就在澶州城下，两军是相持不下。澶州有南北两城啊，夹黄河而立，中间有浮桥相连，城池坚固，是易守难攻。一听说皇帝都来了，御驾亲征，宋军是士气振奋啊。辽军包围了北城，苦苦攻不下来。辽国的很多名将都在攻打北城的时候中箭身亡了。宋真宗出京之前，还命令手下人留守东京。手下人问他，十天内要打不胜怎么办呢？真宗沉默了半天，那就立太子即位。听这话让留守的大臣们都很感动，皇帝看来是决心死战了。可是宋真宗走到澶州南城，在黄河南岸的时候，他看见北岸铺天盖地全是辽兵，宋真宗又有点哆嗦了，心肝都颤悠，又想往南逃到金陵。寇准一直跟着呢，陛下如今只能进尺不能退寸呐、啊！您只要回车几步，看见了吗？前面我大宋儿郎就会军心离散，万众瓦解，敌军乘势一冲，陛下未曾赶到金陵就已经做了辽邦阶下之囚啊！宋真宗一看说的有道理啊，这他还得犹豫。有大将高俅站出身来，陛下，寇大人说的对呀、啊，臣恭请陛下莫失良机，带领人马是速进北城。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8点，沈世华已经开始给徒弟授课，主讲剧目是《牡丹亭游园》，这也是沈世华主攻闺门旦的代表剧目。每讲到一处，他都起身示范，不放过气息、眼神等任何细节。沈世华1941年生于上海，如今已年过古稀，仍活跃在一线教学岗位上。12岁时，他因为一碗馄饨和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爸爸带着我去玩呢，想吃碗馄饨，对过呢有一个中年男的，他那口袋上面有剧团两个字。哎，我说剧团不演戏的吗？我就自己主动说，拜拜，您是演戏的？对。他说你也喜欢戏吗？我说啊，我喜欢，我想学戏。他说可以啊，这么就到团里。到了团里以后，周传英老师把我呢沈月华呢改成沈世华，从此以后呢我就学昆曲，归的归门旦。 清末以来，昆曲由盛转衰，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仍是一片萧条。沈世华所在的国风苏昆剧团是当时全国唯一一家上演昆剧的专业剧团，正因为坚守这块阵地，剧团才有了编创昆剧新戏15贯的机会。1956年，15贯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一时间名满中华。沈世华经历了这部剧的整个编排过程。 青石板上面排戏，翻跟斗，上面下着雪，露天的嘛，人睡的楼上仓库，这种艰苦条件下，也就半个月时间就排出了戏，全北京全城争看15贯，他们都来包场。 15贯让昆曲迎来群众复苏，沈世华也在20岁时成了剧团的当家旦角，凭借一簪记琴挑两度斩获殊荣。然而80年代初正值事业顶峰的沈世华，却因丈夫纽标工作调动，来到北京昆曲剧院工作。这之后，他转入中国戏曲学院任教，从此告别了倾注半生挚爱和心血的昆剧舞台。 我的学生里面有30多梅花奖，昆曲有更多的人能接受学生在台上有光彩的演出，我就很高兴，自己还是没有离开昆曲，我对得起老师。 2001年，昆曲入选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昆曲的传承和发展也再次成为众人热议的话题。沈世华也有着他独到的见解。 你要不把昆曲都传承下来，以后拿什么去创新？继承好的基础上，适当的